本觉明心，觉然非醒，觉所觉醒，觉非醒中，此实见见，云何佛明见闻觉知。这几段经文真的很费解哦。本觉明心，本觉明心，觉然非醒，是说本觉妙明的真心，若果能够觉悟到见相而分，能言所言都是虚妄的。这个呢就是觉体，这个觉的体呢就不会堕于这个妄知妄见之中，自然不是有醒病的妄见。这个不是有醒病的妄见是什么？就是真见咯，就以真禁妄，妄不是真了。觉所觉醒，觉非醒中。既然是本觉明心，已经觉悟了能觉的见凡，同埋所觉的相凡，这个是能觉的见凡，这个觉下。所觉呢就是相凡，以真禁妄真见见依这个妄见和这个相这个能见和所见呢，知道它是病，知道是它是病的话呢，那这个真见呢就不是堕于这个病之中了。能够知道这个能见的见凡和所见的相凡都是无病的话，这个能够知道这个就是真见，这个真见呢就不是这个醒，这个就不会堕落于这个无病之中了。智眼知道是属于菩提智眼的醒病，那这个觉性呢就离开这个醒病，必定不会堕于这个妄见的醒病之中。合上问呢，见醒非病，此实见见啊，云何佛明见闻觉知。此就是说能够见到这个能觉所觉都是无病的这个真觉，这个真觉离开这个妄觉的无病。这个真觉呢，这个真觉觉于妄觉，即是真觉见到妄觉，这个真觉就已经不是妄觉，亦即是真见见于妄见的时候，真见不是真，不是妄见。既然这个真见见于这个妄见的时候，这个真见不是妄见，怎可以再给个名字给他这个怎可以再说这个妄见是真见？即是说这个妄见指什么？就是指六根的见闻觉知。六根的见闻觉知是依他起性，不是现性实性。这个真见呢就是现性实性，现性实性见因，此实真，此实见见，这一种道理就是真见见于这个妄见，真见见于这个妄见呢，那这个真见呢就不是这个妄见，那怎可以叫这个真见叫做见闻觉知呢？真见不是这个妄见嘛，这个真见离开这个妄见，妄见是不及这个真见，那所以呢就不能够再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见闻觉知了。即是六根的见闻觉知是能所对立的嘛，这个能够见到妄见这个真见是离能所绝对待，超出这个根和微层的对待的，怎可以是妄见所能及，怎可以是说见闻觉知的六根之见所能及呢？ 嗱，呢段经文就正正式式解见见之事，见非由见，见由来见，既不能及。即系话，当呢个真见见于妄见嘅时候，吓、啊、呢、这个真见咧已经离开呢个妄见，啊见非是见哦。见又离见，真见咧离开妄见呢一个见分啦。咁啊，妄见咧不及于呢个真见啦。咁所以妄见既然不及于真见啊，咁嗰个真见你点可以叫佢做见闻觉知咧？咁明唔明啊？呢段经文咧就将呢个见性都推翻咗。最初咧就话呢个烹然心唔系真嘅，呢、这个见性系真嘅。哦，咁呢个见性真，跟咧进一步咧就话呢、这个见性唔系真正，系第二啫。啊，系譬如第二个二啫，咁咁啊，就呢个第二个二咧，就即妄即真啊，就第二个二，因为第一个二有嘛，呢、这个妄见影就系真影啦，咁而家跟住咧，啊呢、这个妄唔要，咁呢、这个现性实性才系真嘅。哦，显见显到呢度咧，就显到绝对待嘅真啦。是故以今见我及已啊，并知气间世间十类众生，皆即见醒，非见醒者，比见真精，性非醒者，故不明见。咁呢度咧，进一步解释云何复明见闻觉知呢个意思啦。呢一段经文咧，嗱头先咧就系以真更妄吓，以真更妄。真不堕妄，前文我讲过见见之事见非由见，有四种讲法嘛。头先就解释以真更妄，真不堕妄。而家咧就解释妄之妄见，妄不是真啦。哦，呢段经文，是故以今见我及已，系因有现前，因为啊呢一个见见之事见非是见呢个现故吓。啊你而家阿能，你而家知道，你而家见到我，见到你，同埋见到世间所有十二类众生所有嘅嘢，都系见嘅无病嚟嘅。哦，唔系能够见到无病嘅真见。嗱，呢度咧系显妄之妄见，唔系真见。是故两个字系性上真。不是妄的缘故，所以你阿难今日内见有更生，外见有气界，固然是开妄。即使是见到我佛的三十二相，又何尝是真的呢？哦，不只是你阿难啊，能见所见都是开妄啊，甚至所有的世根十二类众生能见所见，亦都是真见的病来的。若果没有这个醒病呢，哪里有人我自他众生和法和性和凡种种的分别呢？即是比如说眼有赤醒，然后先见有现影啫。如果眼冇赤醒嘅清净目嘅人啊，点会有见到灯有五色重叠呢？呢、这个能够见到灯光有五色重叠嘅见，唔系能够见到醒病嘅真见。比见真精系点呢？比能够见到知相开妄嘅真见，系顺真无妄。精而不杂的这个顺真无妄精而不杂的真见呢，是利能所绝对待的妙觉明性。这个妙觉明心啊，这个心性本来是清净的，不是有醒病的。这个不是有醒病的真见，是离开这个能所的妄见，不是这个六根见闻觉知有能所对待的妄见所能及的。 这个就是接对待的增建。接对待的增建不可以叫他做六根的见闻觉知的妄见，这个就是妄知妄见妄不是真，这个解释了。咁呢度咧系尽头先咧尽呢个别嚟呢个同，而家咧就退呢个同咧嚟呢个别啦。退一步嚟讲吓，退呢个同分妄见嚟呢个别分妄见，所以啊，阿难而彼众生同分妄见嚟彼妄见别业一人，一人莫。一病莫人同比一个比见言影醒妄所生，此众同分所见不长，同见业中障恶所起，驱是无此见妄所生。这一段经文呢又讲同分，又讲别业，又讲迷呢，譬如，所以呢相当难解释，这都是退一个各众生所见的同分，是赖比别业望见一个莫有赤醒的病人夜见灯光现影，同埋俾一个国家同见不长嘅境界，一样系虚妄嘅。啊，退一个国，俾众生之同分妄见，例俾一人之妄见别业，俾一有目有赤醒病目嘅人，夜见灯光五色艳影。同比一个众生所见不长境界一样开悟，比别业所见的现影，别业望见人所见的灯光现影，是由于这个眼睛的毛病醒病望见所生的。这个国的众同分所见不长的境界呢，又是众见的业中啊是障恶所起，同见业中呢是由众生的见分妄起能见见依所见的作业，由依这个恶业啊，所以感到种种的灾害，所以现出种种不祥的境界，两种都是妄见，虽然是灯光现影，不同于这个一个人所见的种种灾害，所见是不同的，同时虚妄，同时是无体性的，教他的本因呢驱是无此以例，增见堕于妄见之中所产生的妄境。哦，即是增见妄知妄见，增见呢是堕于这个妄见，所以呢是这个妄见是不及于这个增见了。赖焰浮提啊，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其十方，知有漏觉及知众生，同时觉明无漏妙心，见闻觉知虚妄病言，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兼四大海呢，就是指东南西北四大部洲，刚才讲过南禅部洲、西牛货洲、东胜神洲、北俱卢洲四大部洲。四大部洲是一个日月所照的地方，娑婆国是一千个日月所照的地方，是释迦牟尼佛所教法的国土。现在是讲四大部洲之中的一大部洲焰浮提洲，以焰浮提洲望一国的人是不是焰浮洲大啊？ 艳浮洲里面有好多国家嘛，其中一个以呢个南赡部洲嚟睇呢个四大部洲咧，南赡部洲就系别业吓，呢、这个三千洲咧，三千洲系咩啊？就系、是、唐业嗰、那个大啊嘛，嗰、那个细啊嘛。咁以呢个四大海嚟例三千洲咧，四大海又系同业啦。呢、这个三千洲又系别业啦，又细咗嘛。咁啊，再以娑婆世界例呢、这个例呢个四大海咧，娑婆世界更大咯，系咪？咁啊，再以十方国土例娑婆世界咧，娑婆世界又变咗系别业咯。无论别业又好，同业又好，大又好，细好，通通都是妙觉明心的病来的。因为妙觉明心有病，所以呢就虚妄，祸合有生，祸合有死。知漏有漏觉呢就代表依报，及知众生呢是代表正报。正报依报吓，呢、啊、两种咧系属于上分，见闻觉知咧系属于见分，觉明无漏妙心咧系属于自正分。哦，分开嚟吓，依正二报系上分，见闻觉知系见分，即系见上二分，依他起性。哦，妙无诶，觉明无漏妙心咧。自正分现性实性，嗱呢啲咧，你所见噶，无论系同业望见或者别业望见，大又好，小又好，通通都系呢个自正分嘅呢个见分同埋相分嚟噶。呢、这个见分相分咧，通通咧都系病嚟噶。哦，所以就话嗱，海老法师就话咧。见闻觉知呢四个字咧，应该响同时觉明无漏妙心之前，佢话无论你睇到大三千洲亦好，一个洲亦好，三千洲亦好，或者系四大部洲、娑婆世界、十方国土都好，呢啲通通嘅众生嘅依正部同埋依部，通通系无觉明无漏妙心嘅。虚妄病现嚟嘅，咁病现系指乜嘢咧？咁病现就通呢个苦集而替，苦替两种生死咧系属于病嘅相，集替咧系烦恼同埋业，三烦恼咧就系病因，三业障咧就系病现，合呢个因现咧叫做病现。即是说我们所见这个世界众生所有一切别业又好同业又好都是这个虚妄病现来的。那以这个见以这个合这个同分妄见呢以这个合这个同分妄见呢见闻觉知呢就是合这个能见不长的妄见知有漏觉及之众生呢就合这个所见不长的境界无漏妙心呢合这个清净眼若果以这个合别业的话呢即知有漏觉及之众生呢通合这个五色圆影见闻觉知咧就合呢个能见现影嘅病目，虚妄病现咧合呢个莫有赤醒，无漏妙心合呢个清净眼，即系话由呢个清净眼起呢个赤醒，所以见有现影。譬如由呢个菩提智眼起呢个三烦恼咧，所以见有三统五音。若果明白三土五音是彻底虚妄的这个三土原本就是上只光土这种讲法就是以真见见于妄见 生见就不是妄见。这种呢就是答阿难所请、啊、因为阿难呢是说问法说、啊、见见之事见非是见、啊、是不明所以从争迷梦嘛，因此法呢再开示呢是以这个正别例同、啊、退同例别的方法来讲明凡是有能见所见对待的见呢同埋所见的见言呢都是开妄的病来的，不是觉明妙心的增见。如果是觉明妙心的增见呢，见到这个能见所见都是开妄的，这样呢就可以令到阿难呢开其话解其迷了。咁你哋而家听咗之后，会唔会解咗你心中嘅迷呢？咁解咗未啊？未解到，点算呢？点样解呢？嗱，和合妄心、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呢这两句呢，海老法师说应该另立一科叫做结集迷情，因为执着就叫做和合，背舍就叫做不和合、啊、那么这里呢是翻开来讲了，执着就叫做和合，背舍叫做不和合、啊、如果众生、啊、不知道这个见相而犯是开妄的，执着有见相而犯呢，就能见的是我，所见就是化，因此呢就贪着爱这个三界叫做和合有，背舍这个真谛理叫做不和合空、啊、二性性人又怎样、啊、同时这里就是贪嗔痴，和合就是贪，不和合就是嗔，不知蕴妄执着实有就是痴，二性性人呢是爱着这个涅槃叫做和合空、啊、这种就是贪了，厌离三界生死，所谓是三界而劳欲、啊、公生死而冤家，而性性人、啊、就是不和合有，又是嗔了，不和合就是嗔、啊、和合呢就是贪，咁呢不知道啊生死涅槃都系颠倒啊穷庐花上系虚妄不实嘅，而生呢个取舍执着呢一个就系痴，咁我哋有贪嗔痴，而成圣人都有贪嗔痴、啊、菩萨有冇贪嗔痴呢？咁菩萨呢执着进取中道是贪，离开二边呢就是嗔，不明白中道慧心就是痴、啊、菩萨都有贪嗔痴、嗯、那由于和合同为不和合的贪嗔痴的种种业呢，就随这个业去受生了，流转于这个两种生死的苦海之中，因此叫做和合妄生和合妄死。现在我们知道了，十法界众生之中呢，除了法超出生死之外呢，菩萨都还有生死，有变异生死、哦、不过他的生死就不同我们了，我们呢你说我不想生得不得呢？不得。我不想死得不得？都不得哦、但是菩萨呢个变异呢、啊、等到下面我先讲变异有好多种的。 是讲个心的未世的想法变的，不是说真是生真是死、哦、若能远离知和合言及不和合，则复灭罪，知生死因，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心，本觉上智。上一段经文是说众生迷生作妄，这件经文呢就告诉我们是返妄归真、哦、假使跟我们能够远离知和合、啊、知和合就是指众生的和合、异性的和合和菩萨的和合、哦、和合不和合都 都是有执着的、啊、执伏灭在知生死因，如果三乘圣人同埋我哋六道众生唔执着呢个和合同埋不和合，就冇呢个贪嗔痴，冇呢个贪嗔痴咧，就唔会有呢个生死因。冇呢个生死因嘅时候咧，就系、是、呢个菩提圆满菩提不生灭性咁。如果凡夫啊！若果能够离合不和合，嗱，离合若果凡夫远离和合有不合空，就能够灭除同居土凡定生死嘅因，圆满菩提，圆满咩菩提？真性菩提，不生灭性，哦。若果二乘圣人能够远离合空不合有，咁就能够灭除方便生变业生死嘅因，圆满足替菩提不生灭性。若果菩萨能够远离中道和合言，同埋远离利二边不和合言，就能够灭除十部庄严土嘅未世变业生死的因，就圆满菩提究竟不生灭性。由于离这个妄见、啊、所以就可以转烦恼成菩提，离这个妄境呢就可以转生死成涅槃。既然是转烦恼成菩提，生死成涅槃，你就证到菩提涅槃，咁呢一个咧就会属佛咗我哋本嚟嘅清净真心嘅真心，清净本源嘅真心，清净本源嘅真心咧就令到本觉出前一正永正，因此话叫做清净本心本觉上智。嗱，本觉出前呢句说话明唔明啊？我哋本觉嘅心就系冇妄想噶。又因为一念不觉就有能见烦，所见烦就有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重重包围住我哋呢个真心。咁、这、呢个真心嘅光咧就唔显现啦。咁而家咧，我哋离开呢个和合，离开呢个贪嗔痴啊，不和合空，不和合有啊，离开贪嗔痴嘅话咧。咁啊，灭除咗贪嗔痴咧，就显出呢个真性菩提啊！菩提有三种：实性菩、实智菩提、真性菩提、方便菩提。方便菩提就系足替菩提，哦，真性菩提咧就系、是、呢、这个就系自性菩提啦。呢、这个佛嘅菩提咧就实性菩提啦。咁我哋离开一切妄想咧，就现成呢个三菩提嘅话咧，咁我哋个嘅真心咧就离开呢啲烦恼，超出嚟叫做出前啊！呢包嘢包围住嘅前程，佢突出呢个烦恼境界叫做出前。咁所以咧，呢我哋嘅法身咧系本嚟系有嘅，你有我有，十法界众生都有。但是清净本愿的，是不是清净？是清净本愿的。但是我们呢有烦恼缠住，我们的发生叫做什么发生？是自性清净发生，不是出前的发生。法的发生是什么发生？是无垢清净发生，不同了。 我哋嘅性啊，我哋嘅本个心咧，等于乜嘢？沙中嘅金，沙土包住嘅金质，我哋系有呢个法性，但系个沙石包住，俾啲烦恼沙石盖住啦。如果我哋经过电炼咧，呢嚿金就冇沙石啦，就等于佛经过三劫三谛阿僧祇劫修行咧，本个出现咧。这个就是真金了，没有沙石的真金了。这个有沙石的真金呢， 是有金的质，但是没有金的作用。你拿一堆金沙没办法做到这个首饰架，但要纯粹的真金才可以做到首饰架。即是等于我们虽然有法性，但是我们的法性在个烦恼前置没办法有作用。但是如果我们经过修行呢，除了烦恼的沙石呢，那我们这个增生显现就是本个出前，本个出前呢就是无垢清净发生了。明白，有两那种，即是两个呢是同一个发生，但是有分别，一个是金的性，一个呢是纯金开了这个沙石，也是纯金，纯金呢你做什么都得。这个沙石呢仍旧是有这个金的质，未有金的作用。我们有法性，但是我们没有法性的道德，没有法性的福慧，但是法呢就已经出前，本个出前，所以有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智慧。这里讲到显见呢，差不多显到现在讲到第九了。第九呢，第九分显见呢，就话呢个见性呢完全系真嘅，响呢个妄之中抽出嚟。哦，妄不是真，以真禁妄，真不堕妄。哦，以前呢就系妄之妄见，妄不是真。啊，众生同佛嘅分别就咁样啦。哦，下一次讲呢个最后一分讲完呢，我就再重复讲一次。十分显见，咁你哋会明白得多。